第102集，把我的何故完完整整地带回来。两人匆忙赶到宋居寒的休息室，此时宋居寒已经做好了舞台造型。他穿了一身嵌满夸张的黑色羽毛的长风衣，涂着黑色的口红，衬得脸蛋白皙妖冶。如此大胆的妆发，一般人根本驾驭不了。但他坐在那里，风衣垂坠在地，就像一只俊美又魅惑的恶魔，收拢翅膀，在人间缱绻小憩。 任队长，你们还有事吗？ 他有些期待地看着龚应贤，以为龚应贤动了想要当明星的心。任毅看向一旁的何故，单刀直入地说： 宋老师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想见何工帮个忙。 我？ 何工，你是红林体育馆的工程师，对吧？ 是啊。这个体育馆是我以前在国企时候做的项目，你怎么知道？ 他看到龚应贤手里抱着的东西。 那个不会是场馆的设计图吧？ 我们有很重要的事，需要一个对场馆十分了解的人做顾问，麻烦你。 不行。不好意思，任队长，我马上就要登台了。他要坐在最好的位置，看我唱歌。 任队长，请问到底怎么了？ 何故见两人面色凝重，加之仁义的身份，不可能做出没有分寸的行为，必定是出了什么事。 是非常重要的事，我们必须得到你的帮助。 宋居寒眯起眼睛，口气冷了下来。 任队长，说清楚是什么事，否则我不可能把它交给你。 我…… 龚应贤听不下去这种浪费时间的废话了，直接从兜里掏出证件。 我是红五分局刑侦一队刑警龚应贤。何故，请你配合警方办案，现在马上跟我走。 宋居寒腾地站了起来，本能地将何故护在身后，厉声道： 你想干什么？说清楚。 所有人都请出去。 小松看了宋居寒一眼。 小松，你们先出去吧。 小松这才带着其他人退出休息室。 二位，形势所迫，我就长话短说了。有一个歹徒在场馆里布置了6枚炸弹。 宋居寒和何故的脸色唰的变了。 你他妈在开玩笑吧？ 没有人会开这种玩笑。 那你们还不赶紧疏散观众？ 不行，炸弹预设的爆炸时间是12点整。歹徒说了，如果我们疏散观众或者停止演出，他会提前引爆。现在只有50分钟的时间找到6枚炸弹并且拆除。 到底是什么人干出这样的事？ 来不及解释了。前段时间红武医院爆炸案也跟此人有关。 一提到红武医院爆炸案，哪怕宋居寒和何故这种对戏剧性突发事件还有一丁点怀疑，此时也不得不相信了。 好，我跟你。 宋居寒一把抓住何故的手腕。 我让司机从地下送你走，只有你一个人的话，不会有人发现的。 说什么胡话？你没听到任队长和龚警官现在需要我帮忙吗？ 放屁！他们让你去拆炸弹， 是找炸弹。我们有拆弹专家。 我不管是找还是拆，你都会接近炸弹。一旦失败了，你就是最危险的。你听我的，现在马上走。 居寒，你也听到他们说的歹徒的要求了，不准疏散群众，不准停止演出。你的3万歌迷要留下来，所有嘉宾、安防工作人员要留下来，你也要留下来。你让我走。 对， 我绝对不会走，我不可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，也不可能眼看着3万多人置身危险而我自己逃跑，更不可能让坏人毁掉我亲手建起来的体育馆。 你又浪费了1分钟时间。 龚应贤受够了两人之间的深情款款，他们交汇着的充满爱意、关怀、担忧的目光，在他看来都刺眼极了。他们当着他和仁义说出来的每一个字，都好像在讽刺他。在他看不到的地方，仁义和齐霄是不是也会像宋居寒和何故一般，像世界上所有的情人一般？仅是想想，竟也让他感到难以喘息。何故那山一样岿然不动的目光，让宋居寒知道自己劝不动他，一开始就知道。宋居寒冷冷地瞪着仁义和龚应贤： 你们要把我的何故完完整整地带回来。 我发誓用生命保护何公的安全。 宋希寒擒住何顾的下巴，将一个吻用力地印在他唇上。何顾将掌心贴上宋希寒的心脏，轻轻拍了拍，任意尴尬地别过了脸去。他并非见不得一个吻，而是一想到龚应贤在旁边便如坐针毡。他十分渴望的爱情，却是龚应贤感到恶心唯恐避之不及的异端。仅仅想想也让他伤怀。今晚经历的一切，恐怕只会让龚应贤对同性恋的厌恶变得更深更具体吧。龚应贤却是一眨不眨地看完了这个吻，看得眼睛都红了。自识字以来，他认识嫉妒其词，却从未体会其意。今晚他尝了个彻彻底底。何故跟着两人离开休息室，他平复了一下情绪，有些不好意思地偷偷抹掉宋居寒残留在他脸上的口红，换上专业的面孔。 我们找个地方，我要重温一下设计图。 三人找到一间办公室，何故将厚厚的图纸放在桌上，深吸一口气，快速翻阅起来，同时说道： 好几年了，大体我都记得，但细节有些模糊了，我能做些什么？ 体育馆太大了，只有50分钟的时间，没有办法排查每一个地方，所以我需要你帮助我们用排除法，排除那些不会被放置炸弹的地方，我会给你条件。 好。 目前，我们只能排除露天区域，原因有三。第一，舞台和观众席进行过多次检查，那里设施一目了然，无法放置炸弹。第二，本次安检非常严格，不可能携带炸弹入场。第三，那里集中了30000部手机和各种设备，信号极差。如果炸弹放在该区域，歹徒无法控制。 有道理。 何工，根据你对红林体育馆的了解，留意那些一旦爆炸会造成大量伤亡和容易引发火灾的地方。耐火等级高和耐火等级低的地方。可燃物多和可燃物少的地方。 好。 何故一边看图纸一边飞速运转着大脑。寒冬的夜里，他额上已经渗出了一层又一层的薄汗。 我要再看几遍紫嫣的视频，有用的信息也许就隐藏在里面。你帮我随时协调邱队长和张队长那边的进展。 好。 龚应贤拉了一张椅子走到角落，面壁而坐，低头看着手机上刚刚发来的视频。人一想到龚应贤要一遍遍地强迫自己去看那段视频，去面对那个噩梦中的面具，就无法不担心他。可现在并不是担心一个人的时候，因为他们要担心整个场馆30000多人的安危。